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样咧，就今个礼拜咧，我哋讲嘅嘢咧，都可以话系咧，就非常之系有呢个未来意识嘅啊 ，futuristic 嘅，系好超前嘅吓。因为佢提出嚟咧，就已经系40几年噶啦，好多。咁如果你讲太空站，即系嗰啲环形嘅大型太空站咧，就已经系超过100年添啦，100几年前提出都未实现嘅吓。因为当时啲人谂嘢太劲啊，太超前啦。 其实系咪而家现代咧，多唔多呢啲咁嘅？咁樣小說家 有都有啊！嗱，咁我哋講少少啦。既然你咁啦，本來應該講太空升降機噶啦。其實咧，奧尼爾都未係最先提出呢個太空城市嘅人嚟嘅、嗯。早喺上個世紀20年代啊，一個英國嘅一個學者咧，叫做 J.D. Bernal 啦嚇 ，B.E.R.N.A.L. 噶、啊、你上維基一查查到曬佢噶啦。E-E-R-N-L 咁其實佢已經寫過一本書咧，入面已經提出咧就話，其實人類將來真係可以進入太空，而且喺太空度咧起一啲大型嘅居所嚇。咁呢啲居所咧，甚至我哋可能咧住下住下咧，就唔需要話一定喺翻太陽系入面噶，我哋甚至可以攞嚟當係太空船探索宇宙都得噶咁樣添。所以其實佢20年代已經有呢個概念，但係佢當其時當然係一個咧。是即是臆想，就冇一啲好實在嘅科學嘅計算嘅。咁奧尼爾個貢獻呢，就係將呢啲呢全部擺喺一個好堅實嘅數理基礎，完全有根有據嚇。咁、啊、當然唔係佢一個人嘅功勞啊，係佢啲學生功勞，但係佢後嚟當然自己都有參與啦，係咪？亦都事後呢，其實好多人呢都有研究過奧尼爾式太空居所啊，提出咗好多呢啲見解啦。咁但係呢，就你話後嚟啲科幻小說家啊，或者甚至有啲科學家，有冇啲提出啲更勁嘅咧？梗係有啦。嗱，其中咧有兩個好出名嘅，一個咧就係科幻小說家，就叫做Larry Niven 啊 ，Niven 咧就有時中文亦做尼文啦嚇，即係冇辦法啦，因為佢嗰個普通話啊嘛，又係 Niven 啊。Niven 咁我哋叫做應該叫尼雲啊，但係雲咧佢個中文個雲字就係咁啊，尼雲嚇，即係尼雲叫呢、這個拉里尼雲。咁拉里尼雲咧，其實佢就我唔記得咗係咪70年代咧嚇，定係80年代初，佢寫咗一本小説咧，就叫做《環狀世界》或者叫《環形世界》，叫 Ring World。咁佢就話咧，如果一個族即係高等智慧族類啊。甚至我哋人類未來啦嚇，咁但係佢所講嘅咧就係外星人。佢話如果你真係想要獲得最多嘅居住嘅面積，最多嘅寫意生活空間，咁啊，不如將個星球拆咗佢啦。譬如好似地球咁，將地球拆咗佢，中間可能去啲中轉屋啦、臨時啊，唔知去咗邊度先啦，去咗火星站，暫時去咗火星先啦。咁啊，將地球拆佢，然後點咧？將地球嘅物質就做成一條帶狀。即係喺返地球呢個軌道，因為我哋呢個軌道正㗎嘛，即係溫度適中㗎嘛，係咪、即係水可以三態呀，固態、液態、氣態都得㗎嘛，我哋喺返呢個軌道，但係起一條帶、一條咁嘅帶呢，就係環繞住太陽， 環繞住太陽 咁、當然呢，即係要計個數啦，係咪？咁你如地球咁樣嘅星球，咁嘅物質，咁多物質嚇、究竟可以起條帶有幾闊呢？咁樣啦，佢當然個厚度呢，佢計過曬㗎啦。佢話厚度呢，我記得佢講都係可能係即係10公里都夠曬有突㗎啦，因為其實嗰個係個等於個天高地厚嘅地厚嚟㗎嘛，係咪？咁當然佢亦都要保護啊、輻射啊，或者防止啲咁隕石撞擊啊咁樣啦，唔需要好多，可能幾 km 就夠㗎啦。咁但係個闊度呢，就視乎有幾多物質啦，咁多啲物質咪起闊啲囉，少啲物質咪起窄啲囉。咁但係總之呢，佢就係一條咁樣嘅帶 就 圍住個太陽。咁、個帶嘅內側咪全部住得人囉。咁呢條帶係自己會自轉嘅。 計返條數呢，個面積係會再 咁啊，梗系大好多啦，梗系大好多啦，系嘛？你真系谂下，你一样啫嘛，你攞个波波系啊，好似网球一样咁大嘅一嚿泥胶，咁你话咧，我只能够住喺呢个泥胶嘅表面，咁你住得几多？然后而家唔系，我将呢个咁嘅泥胶嘅网球打扁佢，拉长佢，你话住得人嘅面积系咪多咗几多啊？系咪啊？咁佢即系咁啫嘛，就系将佢拉长佢，不过就环绕住个太阳咁解啫嘛。咁佢呢个就叫 ring world， 但系佢就喺小说入面咧，佢就唔系话人类制造嘅，佢系讲人类探险，就竟然发现一个咁样嘅事物，原来系外星人做嘅。咁佢仲犀利嘅，佢因为呢个咁样嘅呢条带咧，佢嗰个边嗰度咧，佢系起咗一啲嘅，你可以话高山啦，其实围栏嘅，所以条带入面系有大气层噶。梗係啦，仲有大氣層啦，冇大氣層就死得㗎啦嘛，係咪？咁所以呢，原來佢就係即係其實兜住嘅嗰條，唔係普通嘅帶，係其實一個兜，即係個帶嘅個邊邊嗰度呢有啲嘢趌出嚟，咁所以呢，佢當佢呢成條帶會自轉㗎嘛，成條帶會氹氹轉環繞住嗰個太陽轉㗎嘛，咁所以呢就亦都有離心力㗎嘛，咁亦都咁既然有嘢阻住佢啦，咁嗰啲空氣咪可以即係就唔會散日咗出去太空囉，咁所以係有大氣層㗎。咁但係呢佢話咁樣佢仲有趣呀，佢連呢樣嘢都諗埋呀，佢就話咁但係呢如果你咁樣日日咁望住個太陽悶都悶死啦，咁夜晚唔使瞓呀。咁佢點呢？好簡單啫，佢就話原來呢喺近太陽近好多個位置呢，佢就擺咗好多一塊一塊板喺嗰度，但係嗰啲板呢亦都係環繞住太陽嘅。咁但係嗰啲板呢一路環繞太陽嗰個速度呢就快啲嘅，咁佢都係啱啱擺個位置啱好呢，原來就可以喺係啦，喺呢個環狀世界呢，就當嗰個影一落嚟嘅時期呢，嗰幾個鐘頭呢就係夜晚啦。 哇， 跟住落嚟又日頭啦，跟住落嚟夜晚啦。哇，佢諗曬㗎呢個 Larry Niven。 不過嗰板會唔會熱得滯呢？ 唔係，佢又唔係真係好近好近太陽㗎，佢唔需要好近太陽嘅，咁佢即係計過曬嘅。咁呢個叫 Ring World。咁當然呢，另外一個更勁嘅構思呢，就係、是、一個今次唔係科幻小說家，呢個係一個真正出名嘅一級嘅科學家，就叫 Freeman Dyson， 叫戴森。咁戴森呢，佢仲話啦，唉，佢話如果我哋人類嘅呢啲高等智慧文明呢，無論人類也好，因為外星人也好，去到一個地步呢，我哋梗係丁咁多都唔嘥啦嘛，太陽嘅輻射啊係咁珍貴嘅能量，任何即係生命一定需要能量㗎嘛。佢話不如我哋就打散，今次唔係打散地球啦，譬如我哋打散木星，然後將木星嘅物質呢就做一個殼囉，包住個太陽囉。咁呢個殼上面全部都住啲人啦，係咪即係個雞蛋殼咁樣，個太陽就好似喺中間係雞蛋黃咁樣。啊，當然個距離都係喺返地球咁嘅距離啦，因為最適中㗎啦，係咪？咁所以咪呢個叫咩呢？後嚟啲人就叫做戴森球啦，叫 Dyson Sphere 嘅概念。係啦，又環形變做球形啦。咁、所以呢其實有好多嘅即係科學家都提過啦，呢種呢我哋統稱叫做天文工程學、Astro Engineering。咁但係佢話如果真係宇宙入面有好多好多高等智慧生物嘅，佢話有啲一定係比我哋先進好多倍啦。咁、但係佢先進咁多，佢一定會進行一啲天文工程嘅。咁、但係呢啲天文工程呢唔多唔少一定有一啲嘅蛛絲馬跡俾我哋可以探測到嘅，即係啲唔自然嘅輻射呀樣嘢嘅。但係點解我哋到而家都未揾到呢啲天文工程嘅蛛絲馬跡呢？啊，咁呢個當然亦都係費米悖論嗰個問題啦 ，Fermi's paradox 啦，我哋都喺度講過啦，嚇都講過費米悖論啦。好啦，咁但係咧，我哋真係要入一呢個正題，太空升降機啦，就係坐 lift 上太空。咁、你知道咧，其實喺西方嘅童話咧，我唔知道有冇聽過，喺好似格林童話入面有嗰個叫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啊，嗰、那個 Jack 就俾人呃，個媽就叫佢攞隻牛去賣，因為窮得好交關，最後嗰隻牛都去賣埋俾人。點知呢去到路嗰度呢，有人就話好啦，嗱我呢度有幾粒神奇種子，我就用嚟換你隻牛啦。咁嗰個傻仔傻一傻下俾人呃咗呢，就攞幾粒神奇種子。咁佢返到去呢，個媽就真係喊苦喊分啦，咁搞錯啦，俾人呃，我哋最後嗰隻牛都賣埋啦。咁於是呢就禮手就將啲種子抌落後花園。點知第二朝早呢一睇呢就點呀， 哇咁真係就即刻原粒種子呢 係啦 好有用嘅。 於是就生咗出嚟咯， 生 咗、出嚟呢原來嗰粒係豌豆嘅種子、邊呀、即係邊。咁但係呢啲豌豆呢 佢竟然一路越生越高，越生越高，上咗天啊！呢個咪叫 Beanstalk 啦，就係、是、啊，其實前幾年係拍過戲噶，前幾年係有好似係真人做嘅嚇，但係佢用好多電腦特技啦。咁但係其實卡通片啊嗰啲做過好多噶啦，漫畫啊咁啊，童話入面好多嘅 Jack and the Beanstalk 啊嘛。咁樣咧，於是呢個 Jack 咧，哇，見到咁趣智， 生到上天， 生到上天，完全睇唔到去到邊啊，高度完全望蒙眼都睇唔到啊。咁佢大住膽啦嚇，一路爬上去。上到去上面咧，天上面發覺原來咧係有另一個世界嘅，就有啲巨人喺度嘅。啊，咁佢咧，其實我都冇點認真睇過呢個故仔，我都係即係道聽途說聽翻嚟嘅。咁佢唔知點樣咧，就係偷咗人啲嘢啊，定係點樣樣咧？咁啊惹怒咗嗰度嘅巨人啊！嗰度原來係啲巨人住嘅地方，天上面有巨人。咁所以知啦，後嚟個巨人就落嚟尋仇嘅咁樣樣嘅嚇。咁呢個咧就叫 Jack and the Beanstalk。咁但係原來你話我哋可以起。即係一條柱或者一個塔上到天嘅，咁當然即係舊約聖經都有講過叫巴別塔啦，係嘛？但係巴別塔卒之就係上帝就係懲罰我哋，就破壞即係毀滅咗個巴別塔，仲令到我哋所有嘅人講唔同嘅語言。咁呢個就係即係猶太教入面嗰個傳說啦。點解我哋世界上咁多人有唔同嘅語言呢？就係、是、當時巴別塔上帝懲罰我哋嘅咁就我哋叫通天塔。咁但係原來咧，今次又係講翻咩咧？就係、是、俄羅斯嘅柴爾考夫斯基。原來佢咧今次就遲少少，就1903年咧。原來佢就已經諗到呢、這、一個，哇！呢個點子啦嚇，這個意念好勁啊！佢就啱啱係受到，因為19世紀嗰陣時候，我唔記得邊一年啊，就係、是、法國就起咗呢個艾菲爾鐵塔啊嘛。咁艾菲爾鐵塔咧嗰陣時候真係哇，好震撼性啦！喺當時嚟講係嘛，因為其實當時未有高樓，即係未有摩天大樓噶嘛，咁啊。巴黎鐵塔就係世界上最高嘅建築物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柴爾考夫斯基咧，受到即係呢個啟發咧，佢就諗啦。其實如果將來我哋人類嘅科技越嚟越勁，我哋可唔可以起個塔，淨起到 月 球？咁就不至到月球，爭好遠。起到去啦，嗱嗰陣時佢已經知道啊，同步地球軌道啊，同步嗱呢個同步地球軌道咧，即係我唔知大家熟唔熟啦，係嘛？又係咁啊，就係話佢。你知道一個人造衛星環繞地球呢，佢越近地球呢個環繞周期越短，越遠呢就越長。當你去到月球呢就28日天嘛，環繞一周。咁但係所以中間有一點呢，一定呢佢環繞地球呢個周期呢就24小時。咁呢個24小時呢個軌道就真係正囉、啊、就冇得頂㗎嘛。因為點解呀？因為如果你有一個物體處喺呢個軌道嗰度呢，在地球上面的地方的人看上來呢，他就永遠好像在太空裡面固定不動的嘛。但其實他不是不動，他都是動的，但是就大家即是我們自轉的周期跟他的環繞的周期一樣，所以我們叫做 geosynchronous、有時就叫做 geostationary。 geo 就是地球啦，唔係啊，即係講我哋而家講佢個周期啦，最緊要就係咁佢個周期廿四小時咪得咯。咁但係於是我哋計出個距離啦，即係邊一個距離先至係咧？咁就係35000睇下先嚇，我都35790係啦，35790咁多公里係離開個地面啊。就係大概其實一般我哋就當係35800差唔多㗎啦，35800啦，即係35790，即係話呢離開地面如果有一個人造衛星佢環繞地球呢那個距離呢係離開地面35800公里嘅呢，咁佢就係同步軌道啦。咁同步軌道其實呢人類已經利用咗呢個軌道好耐㗎啦，特別係有幾個氣象，好多氣象衛星同埋好多通訊衛星都係呢個軌道嘅。不過我都講過啦，通訊衛星而家都好少用㗎啦，因為你一來一回呢其實就有一個時間差㗎嘛，所以而家通常用光纖就咁解啦，係咪？咁但係有一段時間呢其實呢個同步軌道呢直情就打崩頭嘅，因為係即係太過擠擁呀，因為個個國家或者係你氣象部門也好，通訊部門也好，軍事也好，個個都想用嗰個軌道㗎嘛。咁所以其實已經即係人滿之患啊，唔係人滿係星滿之患㗎啦嗰個軌道。咁但係呢柴爾考夫斯基喺1903年已經諗到、 啊、 就係話如果我哋有一個塔能夠起到去嗰個同步軌道。咁喺同步軌道呢即係 嗰個頂嗰度咧，其實我哋就即係差唔多個基地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可以喺上面就起架 lift， 就一路坐 lift 就上去，咁就得啦。嗱咁，但係當時佢諗咧，佢都係比較一個粗始嘅諗法咧，一個粗陋嘅諗法咧。咁佢就係類似一個塔咁嘅，啊或者一條咁嘅擎天柱啦，好勁啦！你諗唔諗到條擎天柱35,800公里？咁高啦，係嘛？即係我哋一個摩天大樓啊，1公里已經好犀利啦，2公里，而家講35,800公里喎，你真係講少喎。咁樣，但係唔好忘記，其實如果我哋當係一個塔咁睇咧，其實呢個塔係要承受自己嘅重量。哇！你艾菲爾鐵塔都好重啦，係嘛？你而家係高過佢都唔知幾多倍啊，係嘛？咁所以咧，你有乜嘢能夠承受到一個即係一個咁高嘅塔承受到自己重量咧？係冇可能嘅。即係當時一計就知道。即係根本我哋完全喺地球上揾唔到任何嘅物質咧，啊建築材料乜都好啦，係冇但係能夠承受到咁大嘅重量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完全天馬行空嘅啫。